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七十八集，愤怒的央波。先前一门心思以为央波要去对付司藤，没想到这央波的目标居然是自己。秦放吁了一口气，又觉得事情滑稽可笑，问他， 你抓我做什么？用来威胁司藤吗？你要是见过他就会知道，他不受任何人威胁的，你就算当着他的面把我砍死也没用的。 央波冷冷地打断了秦放， 你们杀了阿贤。 事到如今也顾不上说话委婉了，秦放承认， 是，但是沈银灯不是人，他是妖怪，妖怪你懂吗？他还害死了七八岁的小孩子。 央波盯着秦放，眼睛里几乎快要喷出火来，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， 骗子，全都是一群骗子。 午夜十二点，橱柜右手最下面的抽屉，沈银灯给央波留了一封信，还有个打造精美的银首饰盒。首饰盒央波认识，是当初两人热恋时他一凿一赞花了两个晚上做出来的，说是定情信物也不为过。信的第一句话就是， 央波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人杀死了。 读到这句话，央波的脑子里像是忽然一个炸雷，轰隆隆的，又是一道闪电，咔嚓嚓，再然后哗啦啦大雨如注，浇得人透体冰凉。沈银灯动情地回忆着两个人初恋时的忐忑，热恋时的甜蜜，还有婚后的如胶似漆。他说，这辈子他只有一件事情瞒着央波，那就是自己是个妖怪。那信纸上泪痕斑斑的，阿银写的时候一定是流泪了。央波的眼圈也红了，妖怪具体是什么央波说不清楚，族人的传说里，他们的始祖妹绑妹流，汉语翻译为蝴蝶妈妈，就是枫树干和枫树心生出来的。阿银这样的妖怪，是深山里的精灵吧？怎么能被叫做妖怪呢？就算是妖怪，又有什么错呢？阿银对他那么好，那么温柔，怎么会去害人呢？阿银说的果然没错，他死了之后，这群人会千方百计地往他身上泼脏水的。央波愤怒极了， 我不准你侮辱阿银，她是我的妻子。 秦放哭笑不得， 哼，央波，你醒醒吧，什么妻子？沈银灯她非男非女，什么生孩子，什么母亲难产而死，哼，那都是他撒的谎，我没有必要骗你。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见司藤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哦，对，司藤，司藤这个名字，阿银在信里也提到过，吩咐他说，千万不要去见那个司藤。央波笑了起来。 我不要见什么司藤，我只想救阿银，阿银说了找你就行了。 找谁？秦放？什么叫找他就行了？他是南极仙翁的仙草灵芝吗？还能把沈银灯给救活的？央波的目光忽然变得诡异起来，声音也随之降低。 阿银提到你们的司藤小姐当年是死了的，他是怎么活过来的？ 司藤是怎么活过来的？ 秦凤的脑子里蒙太奇般闪过在囊谦崖底发生的一切，他强自定了定神道： 我又不是妖怪，我怎么会知道司藤小姐是怎么复活的？司藤小姐也有上百岁了，你想如法炮制救活沈银灯？哼，那你干脆直接去问司藤小姐好了。 这回答像是早在央波的意料之中，他说： 阿银说了，除了司藤之外，就只有你最有可能知道这个秘密了。他也猜到你不会这么容易说出口的。 他哈哈大笑，从身后拿出了一个造型精巧的银首饰盒子，缓缓地掀开了盒盖儿。一股子怪异的味道充盈了整个屋子。杨波再抬头时，眼珠子诡异般地发出了银红色的光。他捧着那个小盒子走进了秦放，将盒的那面倾给他看。那是一株很小的毒蝇伞，如果仔细看，是从中间裂开的，一半一半。央波拿起半株大嚼起来，含糊不清地说话： 你当然不会讲实话，但是你脑子里的事儿骗不了人。阿云说，一人一半都吃下去，我就能看到你的秘密了。 他拿起了另外的一半毒蝇伞往秦凤的嘴里塞。秦凤咬紧了牙关不松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央波好生恼火，突然一拳重重地砸在秦凤的下巴上。趁着秦凤吃痛之际，狠狠地把毒蝇伞给塞了进去。秦凤再想要咬牙，那菌珠好像有了生命般忽然往里钻，瞬间就化作了腥臭的热流。秦放呛咳着呕吐，蜷缩着身子想把嘴里的异物吐出来，可是脑子忽然剧痛，紧接着就是一片的空白。秦放提醒自己： 不能想，千万不能去想，千万不能去想。 没有用的。秦放忽然听到了以前听到过的声音，那轻微的翻书声瞬间沙沙沙的快如风过，再然后场景忽然暗了下来。秦放看到深蓝色的夜空中，他的车玩具般地从悬崖跌落，靠近谷底的坟堆上，一根尖锥高高竖起，而另外的两根微微露头。那根尖锥瞬间刺透了他的胸腔。车子被巨大的力量掀开，坟堆裂开处，司藤翻身坐了起来。司藤冷笑着说的： 哼，还不懂吗？尖桩同时刺透了我和你的心脏，你的血沿着尖桩一滴滴滴到我的心脏窗口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复活的妖怪。 场景渐渐退去，杂音慢慢地消失，又回到了身处的小屋。秦凤的身子剧烈地抽搐着，嘴角泛出黑色的毒汁， 央波在旁边失去神智的一样哈哈大笑着，他再也不管秦放如何，砰的一声破门而出，大叫着 阿银，我知道了，你等我，我这就来救你了。 山风吹进屋子里，没有寨中惯常的人声，央波这是把秦放带到了附近不知名的山上了。秦放挣扎着往门口爬，扒住门槛，艰难地抬头。是在半山，这应该是当地人进山打猎歇脚的小屋，山下就是凿山而建的公路，远远的寨子的屋角轮廓若隐若现。央波在低处的山道上发了狂一样的奔跑，然后就跑上了地面的公路，眼见就要拐过山弯，斜刺里突然就窜出了一辆汽车，眼看着就要把央波给撞飞，那司机兴许是情急打下，整辆车就那样轰一声直直撞在了山石上，震得高处的碎石腾着烟土哗啦啦的下落，巨大的震响回荡在山谷里。央波似乎呆了一下，但紧接着他又发足奔跑起来，大叫着 阿银，阿银，你等我啊！ 司藤一觉睡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才醒，起身时感觉已经舒服多了，不似昨夜那么难挨，但脖子肩胛关节处还是酸痛的厉害。他活动着脖颈打开门，客栈里静悄悄的，秦放和严福瑞都不在，只有店主人捧了盛了腊肉白饭的碗蹲在院子里吃午饭。见司藤出来，忙笑着向他捧了一下碗，那意思是问他也要不要吃一点。司藤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外头忽然传来了嘈杂的人声，有个当地人打扮的小伙子进来，用方言急吼吼地向着店主人说了两句话之后拔腿就跑。司藤听不懂，于是问老板 怎么了。 老板解释说，有辆车在山那头出了车祸了，车撞变形，窗门都被卡住了。这里离县城好远，救护车一时半会儿过不来，所以回来通知寨子里的壮劳力自发带上家伙去帮忙，连至跌打骨伤的苗医都被叫过去了。小地方就是这点不好，出了什么事儿救援不及时，只能靠当地人群策群力。司藤百无聊赖，没那个热情去助人为乐，索性回屋子里看电视。看到一半，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司藤还以为是秦放，进来之后才发现是严福瑞。严福瑞挺惊讶的样子， 哎，秦放不在吗？ 真奇怪，秦放一定要在吗？还不准人家有个私人空间什么的了。司藤盯着电视屏幕，漫不经心回了句， 出去玩去了吧。 严福瑞更奇怪了， 他说有要事要通知你啊。 司藤的目光终于从电视上挪开了。 要事？他能有什么要事？ 严福瑞赶紧把一早遇到苍红观主的事情讲了一遍。 苍红观主提醒司藤小姐提防那个央波，说他很不对劲，秦放听了之后就急着回来告诉你啊，咋个到现在都不见人呢？啊，会不会出事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